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节，嗱，头先我再复述个，即系提个问题，我再复述啦，就系、是。即係中華民國咁樣嚇，咁而家我哋叫佢台灣又好點樣好啦。佢經歷過幾次選舉，佢似乎睇到一個趨勢，就係佢可以擺脱到呢種傳統中國嗰種即係血緣政治啊，或者結納唔到一個所謂民主制度。咁第一個即係呢個講話，你同唔同意先？ 其實台灣都有呢個血緣政治影響啊。 嗯 嗯，即係喺相當長嘅時間咧，即係你台灣裏邊咧，佢哋嘅人情咧。 是很重要的， 是仲系比香港重好多咁啊，不過咧，佢有一段時間咧就喺被日本統治。 嗯， 咁日本咧係重人情之外，但係佢係更加重法治。 嗯， 所以日本嘅雖然係嚴惡惡法嚇惡法，但係佢都係法。 嗯， 佢真係好嚴謹守住個法。台灣最初咧喺日本管咗五十年之後咧。最初國民黨去嘅時候咧，佢都係打住旗敲锣打鼓歡迎嘅，但係結果就迎嚟咗二八嘅事件。咁啊，跟住就台灣係戒嚴，咁戒嚴亦都有好多白色恐怖嘅嘢發生。咁啊，有出戲叫做《反校》，就 最近睇過啦， 就係講嗰陣時嘅事咁樣。咁啊，但係就佢同香港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話佢係冇自由，同埋司法咧係唔夠嘅。係喺國民黨管治之後咧，係自由同法治都缺乏嘅。咁啊，司法大家都知道佢有司法皇后嗰陣時，甚至有嚇。法治係唔不足嘅。咁啊，其實法治喺自由、民主、法治三樣當中咧，法治先係一個基礎。所以。台灣不是一個發展得很好的地方，民主發展都不是很好的地方，是有很多問題。不過有一樣嘢，就是它是打回來，它是經過流血抗爭， 很多人犧牲了， 很多人犧牲這樣打回來，所以它知道自由的可貴。是你知道有三樣東西當中呢，自由和法治咧，係同我哋每一個人的生活有關嘅。民主不是咁直接有關嘅。我哋舊時喺港英時代咧，冇民主過得好好。點解咧？因為英國有民主，所以佢咧能夠制衡到香港。自由和法治同我哋每一個人生活日常生活有關。如果冇法治咧，你就冇法律權利，分分鐘俾人拉咗去都得啊！好似而家就香港開始。走向這個歧途，但如果沒有自由呢，你就變成做奴隸一樣。所以自由和法治呢是要打回來爭取回來，香港就偏偏沒有經過這個階段， 因為是一早就給了你嘛， 那 你積極放關頭， 英國是恩賜給你、 嗯、 其實不是恩賜，因為英國他轉守個傳統、 他 就一定要撐這件事，但是你香港沒有經過一個抗爭，冇經過爭取，所以你就唔會咁珍惜啊！台灣咧就會因為抗爭爭取到喺民主保障下嘅自由同埋法治，雖然即係法治仲係有啲流動，自由佢應該係相當充分啦。而家 比香港好添， 比香港好啦。咁啊，但係即係佢個民主制度咧。都是要慢慢試驗的、逐步逐步咁樣，因為嗱點解咧？因為民主制度咧有好多好多嘢嘅。舊時有美國一個演說家佢講過一句話咧，專權政治咧嘅 就是、如果有個船長咧，佢揸住個船咧，可以保證個船咧好穩妥向前行啊，咁、可以行得好快啊，效率亦都好高啊。但係要佢唔好出事先得喎。如果佢一旦佢有咩冬瓜豆腐或者飲醉酒或者搞成個撞咗個潮石喎，咁但係民主咧就好似一啲竹筏。個竹筏咧係企喺河流處咧，係咁耍耍耍耍，咁啊佢竹筏唔會翻嘅，但係你隻腳一定會濕。民主其實就係一個咧，你好多利益集團喺度抗爭，喺度 互相 表面上互相喺度鬥，喺度互相喺度潑污糟水啊，咁啊。即係咁嘅過程，係一個過程。咁又有好多歷好多咁啊！呢個過程當中咧，難免啊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政黨咧，佢有自己嘅利益集團喺後邊，咁啊影響到佢。咁所以 呢個係權力之間嘅角力啦。 咁啊，所以咧就民主制度係丘吉爾所講咧，係一個最壞嘅制度，除咗以前所有嘅制度之外，即係以前所有試過都係唔得噶啦。咁呢個係。最壞當中嘅 一個選擇， 一個最好嘅選擇，應該係咁講嚇。咁所以唔係一件，即係你，所以佢啱先過程咧，你睇每一個執政啊，都係做咗做咗八年之後，咁啊即刻民望跌到沉底， 低點， 跟住就換一個，就八年之後又跌到沉底。咁而家呢個做咗四年之後又跌到沉底嘅時候咧，咁啊好彩就香港救翻佢。咁所以其實蔡英文過去幾年嘅政績係真係唔好啊！ 但你講頭先嗰個説話相當之重喎，係香港救翻蔡英文喎， 應該習近平救翻啦。因為習近平咧最初就喺舊年一月嘅時候咧就重新提出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啊嘛。其實我聽到嘅情況咧，佢係真係想喺2021年。即是話咧，共產黨成立100年之前咧，去解決呢個問題，建立佢嘅政績嘅。咁佢提出呢個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咧，就即係話如果唔成功，佢就要武力統一。咁跟住落嚟唔放棄使用武力。其實帶住好大嘅威脅。咁以前咧喺胡錦濤嘅時代或者係江澤民嘅時代後期咧，已經唔多提呢個一國兩制啦。亦都唔多提呢個武力統一啦。咁但系佢而家又再提出嚟嘅時候咧，咁啊啱香港發生呢個事，咁啊一國兩制向佢作咗一個示範咯。咁所以呢個咧就造成佢真係幫咗一個好大嘅忙。但係實際上咧，喺2018年即係前年年底嘅時候咧，蔡英文嘅民望跌到谷底，同林鄭差唔多，22%以下。咁啊當然有好多因素啦，經濟啦。就業率啦，年金改革啦，咁呢啲咁嘅嘢咧，係造成佢民望非常之低。嗰陣時，佢哋講台灣最大嘅政黨係咩政黨咧？叫做討厭民進黨。咁啊，所以咧嗰陣時佢哋認為咧，一年之後嘅選舉咧，國民黨就瞓喺度都會贏。咁所以個情況係好差嘅。咁但係你。真係習近平救咗佢，所以個 BBC 第一個記者第一個問佢：問佢，你係咪應該 多謝習近平？ 多謝習主席啊！多謝習主席。咁即係佢呢個問得好啱嘅。如果唔係，其實如果唔係習近平或者係嗰個政策係要再將一國兩制推向台灣嘅時候咧，台灣亦都唔係咁關心香港嘅一國兩制。老老實實。 咁你仲慘一樣嘢就係你隔咗幾個月之後你就。demonstrate 你證明俾佢睇一國兩制係唔得㗎嘛？ 證明啊，係不斷證明，不斷提供一啲 證據 畫面係 反面證據應該講啊。 咁佢即係嗰啲。 不過頭先我覺得需要修正係提供俾台灣人、香港人神都知道係一國兩制唔 work 嘅。OK， 係香港嘅就我嗰陣時就80年代嘅時候佢提出嚟，我已經話唔得㗎啦。 成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喺呢邊 啊！嗰陣時就已經覺得係都冇可能啊嘛，係嘛？一國兩制點可能成功啫？其實兩制其中有一樣嘢，最主要邊樣嘢咧？我哋呢個制度咧係以個人主義為單位，係樣都尊重個人利益嘅。中國嗰個咧係講國家、講集體嘅利益嘅，啊！ 就是这个最大分别啦。咁所以咧，中国宪法嘅第五十一条咧就规定啊，任何个人权利咧就唔能自由，个人嘅自由同权利咧，而不损害集体嘅国家嘅权利 啊， 为即系界线。咁、 嗯、 但系香港冇呢条噶， 嗯， 全世界都冇呢条噶，全世界咧就认为咧。你國家行使權利嘅時候，唔好損害人嘅權利、個人權利。咁呢個，所以其實我哋一個咧兩制呢一制咧，就以個人嘅權益保障為 前提。 中國嗰個咧係以國家嘅集體嘅。咁當然佢國家 是，但係呢個國家集體實際上都係個獨裁者佔翻嘅利益。 咁但係佢都係，咁佢都係以嗰個做名義啊。佢都係以嗰個做名義啦，咁、 嗯、 香港連呢個名義都唔應該有，咁、 嗯、 所以而家咧，你話咩國家安全啊？咁呢啲嘢，我哋係冇呢種觀念嘅。國家安全唔關我哋事啊，做乜啫？係嗰啲國家個裏邊嗰啲負責安全嗰啲人嘅事，同我哋冇關嘅。啊，即係譬如講，你話好似中國有個情報法。佢話所有公民都要為國家提供情報。喂，大佬，喂，我同你提供情報，點解要我同你提供情報啊？嚇，即係呢啲係同我哋完全冇關嘅。嚇，你係國家有啲，即係我完全撇開咗黨同埋個人嘅獨裁嗰度嚟講啦。你國家有人管情報嘅，嗰啲應該管情報。國家有人負責安全，嗰啲管安全。國家有軍隊，佢哋出糧嘅，佢應該保衞國家，同我冇關。 即係用我粗俗嘅方法講咧，就係、是、你國家安全關我差事咩？ 你關我差事乜你？國家安全關我咩事啊？點解我要負責國家？我幾時要負責國家安全？喂，我而家我啲仔女嘅安全我都要負責啫，係嘛？我家庭嘅安全，家庭嘅要責任，因為點解我要國家？我點解要管國家嘅事啊？國家關我咩事啊？所以你呢個嘢咧，就根本就係一個好錯誤嘅觀念。夾硬要香港，佢而家今日佢講喎，話要對國家負責，話香港安全立法係要一國嘅責任，就要不分兩制喎，要唔好分兩制添喎。佢講到咁喎，我真係好，即係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即係好。違反我哋原本嘅， 喂，根本就唔係我哋個價值觀嚟啦。 唔係我哋價值，我哋價值觀，我哋唔需要負責啊嘛。係嘛？我哋幾時負責國家安全啊？老實講，我哋冇能力去危害國家，我哋冇能力去危害國家安全啦。 我哋都冇能力去維持你國家安全啦。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啦，就係咁，我哋會問啦。咁你個國家安全？你個政府維持唔到，咁呢個係 你國家你政府維持唔到咩？ 即係你 軍隊維持唔到咩？ 即係你自己個嚇，你個政府本身有問題喎。 唔係，我亦都冇辦法去維，我冇能力去維護。 嗯， 我點樣維護國家安全啊？我喺度。 嗯， 我點樣維護啊？ 嗯， 我唔講嘢係咪即係維護啊？即係唔即係係咪即係冇咗言論自由係咪就唔係啊？嗰個自然就我權利嚟啫。我真係唔知點樣維護啊。佢話要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我真係唔明喎。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其實兩制裏邊最大區別就喺呢度。嗰、那個咧就係以國家嘅利益，嗰、那個其實係國家主義，就唔係社會主義。咁呢個咧，我哋呢個咧係個人主義。啊，整個世界嚟講，我哋係個人主義，維護個人權利就係維護社會嘅權利。就係其實就係維護國家嘅權利，但係最主要就係要維護我哋自己嘅權利。咁呢個先至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出發點。 咁簡單嚟講咧，有啲人就會即係挑戰啦嚇。你咁講個人咁啊，即係變咗啲人冇公德心或者咩啦。其實呢個係錯誤嘅理解嚟，因為你首先保障咗個人權利咧，就係你會感受到你喺個地方，你係屬於嗰個地方係屬於你嘅，你先至會對嗰個地方負責。 唔係你重視個人權利，亦都最尊重人哋嘅個人權利啊嘛。咁呢個先係啊嘛。 好，咁啊，嗱呢節我哋結束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問一問其他，即係同阿李醫生討論其他問題啊。